0.90厘，意味今年余下每次会议都可能加息。主席鲍威尔说，加息和缩表的时机已经来临，虽然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联储局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4% 下调到 2.8%，但认为经济和就业市场仍然相当强劲，可以承受加息，而今年将会稳步加息。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7点，升786点，成交金额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0点，升咗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11.4；美团149.3，升9.4。阿里巴巴96.05，升5.45；京东集团239.2，升19.6；港交所374.8，升14.4；盈富基金21.1，升8.6；快手78.0，升2.4；恒生中国企业72.98，升3.44；药明生物53.3，升6.05。融创中国5.29，升1.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1，英镑10.292，瑞士法郎8.315，澳元5.71，加元是6.164，新西兰元5.345，欧元8.634，每百日元对港元6.5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8点，升753点。港金报17,9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5美元，卖出1,9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美林村少少噶。重复多次，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美林村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美元门道圣安当油塘、亚街路街士他领道方向观塘，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上斜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隙走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王洁婷。 大家咧应对呢一个感染嘅时候咧，都保持冷静。系啦，明白其实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病咗系好焦急嘅。但系咧，预先即系如果可以而家啦，可能睇定多啲资料，或者搜罗下自己屋企，盘点下自己屋企嘅药系究竟做啲乜嘅。其实咧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可以咧去多啲关心身边人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盘州精选， 点解永远啲靓女都会遇到啲咁嘅事嘅咧？我冇遇过，咁即系。Ellie 话现实中佢都遇过唔少贱男嘅，呢首歌算系佢嘅心声。当关系不对等，甚至出现冷暴力，结束感情对自己嚟讲，可能都系一种解脱。 中风一说便断开，我会在平静夜灭亡。 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Ellie 艾妮《情绪勒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早晨啊，这个星期四我是火气张啊。 冇人知道佢我哋喺咪后度讲啲乜嘢，你一阵间又系喺咪前讲。 火气张， 点解会咁大火气咧、啊？ 我要倒翻一烹凉茶落个肚先得。 我都觉得你系，我呢个煲24味俾你饮。 唔知点解有啲嘢咧，讲下讲下啲火嚟。 系啊，谂起就已经嬲啦，系咪啊？都未做咋。OK， 大家好，我系金毛睿。 早晨早晨，我系笑容满面，冇火强。 或者你嗰啲叫油炸鬼啊嘛，系嘛隔夜噶嘛，仲要 系啊，有即系湿水炮仗。 大佬咩事？可能都系有十分之一嘅机会系关系我。 不如你讲系十分之九嘅机会系关系你，十分之一系关系我。唔系 火有好多种嘅，有怒火，有欲火，系咪先？ 有隔夜火。 系啦，冇错。 欲火仲有。 有嘅。 我系谂起你，但系咧，我系咧嗰种咧爱火啊，爱火重燃 啊！ 我要谂你，因为我见到你啲 fans 急不及待，不停喺个网度，几时啊？佢几时翻？ Uh-huh. 我都答咗佢，我暂定下星期啦，咁样即系都可以讲嘅，因为差唔多都卖到周末啊嘛，卖到新啦，咁、所以我哋其实 准备好噶， 因为咧要解释翻， 备数噶啦， 解释翻俾啲小强迷听，点解讲下讲下又一日，讲下讲下又一日，因为咧好多嘢要准备嘅嗱，譬如举个例，啊边个唔翻，于是佢工作边个安排，个剧点样样，我哋好多嘢要谂啊，即系要录定啊， 唔系咁简单。 配啊咁样 样，系啊， 因为佢系我哋嘅柱男嚟噶嘛， 系啊，冇 错，嗰个叫一子木之柱啊嘛， 系啊，佢到今时今日都从来未下过海啊嘛， 系啊，柱男嚟啊。 即系佢乜都唔使做噶嘛， 冻凉咁解，主要系冻凉， 冻喺度，乜都唔使做嗰种啊嘛，脑冻嗰叫。 佢唔系冻凉，佢冻强。 啊，冻强，啊，冻强，冻强先熄机。 佢叫冻强。 我宁愿做冻宾啦。 O K。 我有得。 O K。咁所以我哋咧有好多嘢，哇！即系佢嘅工作量海量嚟噶嘛，咁 我哋一定要做好多嘢。 啱。为咗佢嘅回归，系为咗佢嘅回归，其实我哋系要帮佢起一间好靓嘅嘢， 龙宫 嘅龙宫， 冇错， 铺晒红地毡， 冇错， 系点晒灯咁翻嚟嘅， 因为嗰个叫归回归啊，归回归，调翻转读都系归回归， 我哋系好担心嘅，其实我系好担心有啲乜嘢做得唔够好， 系啊，惊阿老爷唔开心， 系啦， 抹干净佢嗰啲凳啊， 系啊， 搵火酒消毒晒佢个咪啊，咁样先可以俾佢翻。 你知唔知我今日啦，我争啲做咗一啲咧，唔能够可以诶，系啊，冇错，即系唔可以原谅嘅事，我争啲打烂咗佢个杯。 哦，打烂，索性打烂佢咯，索性打烂佢，唔系因为咧，佢翻嚟梗系俾新杯佢啦。 哦，又啱。 Starting from zero， 由零开始，你仲俾啲旧杯佢？哎呀，你点做嘢啊？ 唔敢， 你服侍下老爷，服侍得烫贴啲。你梗系买只嗰啲八万几、九万蚊嘅嗰啲新杯摆喺度俾佢用啦。 系、啊，买个金厕所俾佢饮水好冇？ 都好。 好啊。 你买块布俾佢冚眼未啊？ 嗰块布佢自己搞啦，系咪先？我唔知啊，一阵间，诶、哎，有啲乜嘢唔好嘅就唔啱用就唔好啦。 所以各位小强， 眼咁大， 稍安无躁吓。预计下个礼拜咧，你就会见到有一个。长高挑嘅身形咧，喺呢、這个喺个香港电台个 走廊嗰度飘 摇晃咁样，摇下摇下， 我哋都唔介意，大家可以喺门口嗰度好好地咁样欢迎佢， 拉横额 系啦， 马小强，我哋欢迎你， 系啦，回归啦， 归回归，系啦， 归回归。 好啦，咁当然啦，有一个就翻咗嚟，有一个就要唔翻嚟， 嗰个系边个咧？ 估下， 卖个关子啊！ 嗰个就系、是。我同李丽亦都会翻嚟， 好开心、啊！ 我哋两个都 work from home， 应该系咁啊，系啊。 到时阿马小强咧就一个人坐喺呢个直播室， 哇正啊！ 啱话啱个脚趾， 我都觉得好正， 一定好好听啊！嗰节目 冇错，鬼咁好听啊！即系话鬼先会听， 又唔会咁样嘅，我哋一定会仍然继续紧守住个岗位嘅。 每日三个钟头，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硬到气温，星期四嘅节目。椰林内小蜘蛛，说感到没意义，无聊地望天边，望寻到意义。下雨天没心事，这热带反气旋，无法了解的天就如他心意。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yeah无聊地弄张纸，这半天是作事，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将往昔的日子带到我心中，听讲我知，留于心中逐片，眷恋每段前事，暂于这个角落，只有寂寞地告别，全知轻轻。 轻轻的 好，星期四啊，讲最新嘅天气先啦。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4%。今日咧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嘅，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咧都系温暖，星期五早上薄雾。下个礼拜云量增多啦。马老爷今日咧就非常之嗰啲叫咩勤奋向学啊，咁啊佢好早咧已经喺我哋嗰个 WhatsApp group 咧摆咗一段新闻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佢一定会留意啲新闻嘅，咩人睇咩新闻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可能会睇下啲淑女嘅养生啊、化妆。我咧就会睇啲古灵精怪啊，咩鬼啊，咩探险嗰啲。马老师你睇咩噶？你今日讲边单啊？ 我今日睇咧，其实咧呢个系关于我自己多啲嘅。咁我都打算问一个好蠢嘅问题，问你哋两位啊。你哋两位咧咁勤力咧，其实你有冇试过偷懒噶？ 我好懒噶，我唔勤力噶。你千祈唔好话我勤力，我好懒噶。你以为我勤力啫嘛？ 我懒就得。啊！你兩位做嘢嘅時候有冇諗過少少係即係譬如話偷步啊，或者可以懶少少嘅方法做嘢？ 你可唔可以舉個例啊？因為如果係勤力嘅人嘅話，點會知道咩叫偷懶咧？ 同埋同埋咧，喂，阿馬老師 啊，咩叫偷懶咧？我都唔知道。 嗱，有啲方法佢唔係偷懶，佢係快啲。咁我唔會同意你講， 可唔可以叫做偷懶咧？ 我唔會覺得嗰樣嘢係偷懶，只係聰明啲嘅做法。 用一個比較快啲嘅方法去完成工作。 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啦，譬如港台，港台一出去可以喺第二個出口已經屈翻出去㗎啦嘛。咁你唔識我要兜曬成個廣播道，咁我行捷徑，我第一條路口已經 cut 翻出去，我算唔算偷懶？我唔係偷懶啦。但你冇必要要兜曬成個廣播道嘛。 係啊， 有時做嘢唔係話你做曬所有嘢。就是勤力咁啊，根本系唔使噶嘛，即系冇人要求你做晒所有嘢咁，可能。 不如咁讲，你做晒所有嘅嘢嘅话系勤力，系啦。但系其实若果你话要完成一个工作嘅话，可以有千千万万个唔同嘅方法。 冇错， 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可以，可以。 咁所以 咧，我有时呢啲咁嘅手听片咧，其实系因为咧入咗电视台学懒咗啊，所以我 哦，你都知道你自己好中意走正面。 点样走正？电视台有啲咩走正面啊？可唔可以分享啊？ 唔係，譬如話以前咧，我哋嗰啲劇本咧，就全部都係手寫嘅，就唔係用電腦嘅。而家電腦方便啦，你 copy and paste 啊、抄啊、複寫啊、刪咗佢啊，等等等等，有好多好聰明嘅方法。但以前咧，一定要手寫，手寫就一定真係比較痛苦啲嘅。咁以前咧，有啲方法咧，就係話啲即係啲師兄教咧，就係攞啲呢部紙貼咗去寫過，再影印又搞掂。即系你只要你改少少嘢，你就悭好多功夫，你就唔使由头写一次。 根本系啊，根本系啊，你唔会由头写啊嘛？你错咗个字，你又由头写啊？你用呢簿纸或者用嗰啲改错底，即系一定噶啦。 改写啫嘛， 改写啫嘛。 写稿我而家都系噶，我而家都系用手写噶。咁我都唔会话哦，错咗两个字之后，我由头再抄一次噶嘛。 系咯， 呢个又唔算 系 真。 你呢啲系正常啦，但系如果譬如话佢一稿两头。或者佢將佢之前個故事改少少，咁呢啲咪就有少少較為偷懶咯。 好， 係啊，咁以前咧都係咁樣積聚落嚟。咁我點解留意呢單嘢咧？就係因為咧，有個老友咧，佢好犀利，我覺得佢係聰明，我唔覺得佢偷懶，因為佢做嘅工作比較枯燥，喺外國嚟嘅，咁佢就主要做一啲輸入，即係譬如話今日有十個客，就將十個客嘅資料輸入去。各个公司的电脑嗰度，因为夜间工作嘅，咁你知啦。其实我谂你哋都未做过呢啲工作，我以前都做过，就帮个客户将佢嗰啲成为咗佢会员嗰啲资料咧输入去。嗰时我未请到人，我就负责。其实真系几枯燥。 嗰啲系咪叫 data processing 啊？ 嗯， 系咪 啊？类似系类似，但我相信绝对系有啲好聪明嘅方法，自动将啲资料咧就咁样输入晒噶啦。咁呢個朋友仔咧，好聰明，佢就係要做啲咁枯燥工作，係通宵喺屋企做嘅。咁佢就諗咗個方法，不如用自己少少嘅人工計上嚟兩個月嘅人工，就寫一個方程式，就自動將啲所有客户嘅資料就自動輸入，一聲就入咗啦。咁我其實覺得咧，佢就話我呢個躺平方法都好聰明啦， 即係唔使做啦。 五年之內基本上係唔使點做嘢就賺到個五年嘅人工。 嗯，但系个公司又唔知嘅系咪？ 佢系自己 公司就唔知嘅， 佢系自己付出咗两个月嘅月薪去写咗一个咁样嘅程式，就减轻咗自己嘅工作，咁佢就会觉得 唔系减轻啊，系唔使做 即係唔使做啊， 直情 做係即係有時候去監督一下，睇有冇錯啊，等等等等。呢樣嘢我哋都諗翻起阿鋭鋭，你依家咪用手寫稿嘅？咁其實咧，二十年前咧，我哋做 IG 咧已經有啲叫做掃描器，可以將你嗰啲文章咧全部掃描，然後將你手寫嘅字變為電腦輸入嘅字，好好。我唔知點解而家冇咗。 而唔係，我知道好似係有嘅噃。是啊，都是一个程式来的、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范围、啊。 好像是将你拍了一张相，那张相就是你的稿，你的稿之后跟着就会将它变成一些就是、电脑的档案。 手写输入。 手写的输入的档案、有的。 出错率高不高？ 出错率我不知道，因为我未试过。是有人跟我这样讲过，他说其实呢、他说因为个问题是在于就是明白你的创作的过程很可能你真的要一笔一划，但是问题是你当它储存档案的时候呢，这样就没那么好。因为呢你的稿纸是会黄的嘛，会烂。同埋佢真係實物咁樣咧，你係會比較難搞啲。就算你要 send 俾人會分享嘅時候，你都麻煩啦。咁、就係有人同我提過呢一樣嘢嘅。 同埋你嘅字跡咧，無論咧幾端正，譬如 Sarah 啲字跡好端正嘅，但係總會有啲人 得，我嗰啲就真係完全唔得啦。 總會有啲人睇唔到啊，或者太細隻啊咁。咁、 啊、 但係你嗰啲叫做電腦字咧，就好難會睇唔到啦咁樣。講翻頭先咧，我話我係懶人嚟嘅，因為我已經唔再用筆寫稿噶啦，以前係用筆同埋紙寫、我發覺一用咗手機咧，即係我而家有時甚至用 Siri 嘅，我讀出嚟咁啊，幫我嘟打咗啦咁樣 ，delete 又容易。我發覺咧，我翻唔到轉頭啊！你而家叫我揾筆寫稿咧，我完全即係冇個力啊！即係哎呀咁煩，即係寫做唔到，我做唔到。咁、所以 Sarah 好犀利，佢堅持到今日咧，都係一支筆一張紙咧，係寫低每一日嘅篇章間。 所以我只係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個人其實做嘢嘅方法唔同咯。我咧都嘗試過，好似阿大佬咁同我講嘅就點解你要咁辛苦呢，因为其实若果你就喺 Siri 度读出嚟嘅话，我都有试过，但系原来我系唔得噶。Siri 就埋喺度咧，嗰一栋嘢埋喺度等你，等你，咪不停咁样喺度等嘅。 佢唔听你讲咩？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我唔会可以好似你咁样咧，成篇文章喺个脑嗰度咧，我系全部好顺咁样讲出嚟，咁跟住佢又变成文字嘅。我系会有时候我要写下，我又要停下，我又要雕琢一下，即系究竟 下一 句系啲 乜嘢咧？唔系，当你雕琢嘅时候，你咪唔好揿嗰个 Siri 咯，即系你谂到先揿。 但系咧，嗰一下你见到嗰个棍仔咧，佢喺度等你咧，我就会好大压力啦，系啊， 都好似佢望住你得未啊， 你 谂到未 啊，咁蠢噶。我 都系， 你会唔会啊？ 大佬呢种方法我都系唔得，我都系要打 你又唔得噶， 唔系真系个个得噶。 我就咁就讲，佢就写，就咁上讲佢写， 系 快好多噶。 嗱，我最好嘅一次嘅话咧，我就直头系谂住咧，我买咗有一支笔，就喺你个 iPad 嗰度，咁就用你嘅支笔写，写完之后咧都系变咗，就系 咁你都要 写文字啦，我都系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你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就可以即系第一时间处理成为咗有一个 PDF， 你就可以乜嘢啦嘛，掟出去俾人啦嘛。我都唔得，总之见到嗰个棍仔喺度等， 你就好紧张。 我就系啊，算啦咁。 OK， 所以各家人唔同嘅，最紧要你自己识系咩方法啦。我觉得讲翻头先， 我觉得聪明方法都系值得推荐嘅。 即系嗰个方法嗱，但系后来咧，佢话嗰个公司咧自己开发咗个咁样嘅软件，咁佢就炒咗佢啦，即系叫做唔再请佢啦咁样。 呢个都好正常嘅， 佢就分享翻出嚟 咁样发展噶啦。 喂，但我想讲咧，其实咧唔好成日 enjoy 咗个懒人。好耐以前咧，我做过一份工咧，可以好懒嘅，因为咧嗰个公司系大老板唔系长期唔喺度嘅。咁二老板咧都系好 carefree 嘅，即系可能十二点翻嚟啊，三点又唔见人咁。咁于是你所有啲人咧，你咪好自由咯，因为。即系冇人监管啊嘛，嗰段时间真系好 free， 得闲咧又倾下偈啊，睇下报纸啊，叫下外卖啊咁样。但系而家谂翻咧，其实我哋嘥紧系自己嘅时间。你嗰段时间你又冇学过嘢，你又冇乜工作嘅经验或者增进，系咪？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嗱，我做呢个 project， 你冇嘢攞俾人睇啊。你嗰啲时间完全嘥咗，你觉得好顺啊呢份工，但系其实系浪费咗你自己好多嘅。可以学嘢或者可以争取经验嘅机会， 但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听佢个电话号码几多号啊？佢间公司仲系唔喺度啊？ 我读你个手提电话出嚟好唔好？ 系啊，其实我怀疑咧，嗰个老板就系佢，个老板连自己都费事翻工。 你有冇呢个谂法啊？马小强，即系唔好谂住有啲即系笋工咧，翻到摁下唔使做，但系其实。你嗰段時間即係等於荒廢咗咯，我自己 係啊，我真係都試過做啲咁頹廢嘅工，唔得㗎，好辛苦嘅。 即 係佢又試過，又唔會覺得辛苦。不過問題就係話你真係學唔到嘢，同埋你冇乜工作嘅經驗啫，日坐喺度啫嘛。 係啦，我俾你翻嚟，日日坐喺度啦，我冇人看住你啦，你又可以去食飯，又可以玩啦，又可以咩都得。 你學到乜嘢？係 啊， 譬如十年後你話俾人聽你做過乜嘢，即係咁啦。啊，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工作咧，即係如果入社會嘅朋友們，唔好怕辛苦。有時辛苦就係學到嘢嘅嚇，多嘢做咧就係多啲嘅工作經驗。知唔知啊？阿黃博士。 我覺得至少都係可以同自己有一個交代咯，係嘛？即係唔係話俾自己聽嘅就話我嘅成功係來自我嘅懶惰嘅，咁我覺得講出去都唔係好過得到人同埋覺得自己。 啊，黃博士梗係明白啦，黃博士講係勤奮向學，係咪先？係嘛？ 但 係 我真係好想攞你個朋友個電話。 你问阿李丽如，佢有多啲系嗰个朋友嘅电话， 系咩？ Okay. 我识噶， 你梗系识啊！ 我识噶，哦。 喂，我咪又讲啦，廿五度气温啊，翻嚟我哋。喂，今日咧有呢一个爱好系列就系、是、呢个 热辣 hot 歌啊 ，hot 歌好热嘅歌吓、啊，大家有啲咩选择可以摆喺呢个网上分享分享。OK， 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另外两名专家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公布疫情后的复常计划和路线图，争取在夏季复常。届时若果疫苗接种率超过九成半，可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无需坚持将适合在家隔离的轻症患者送入社区隔离设施，尽早恢复国际航班，让完成接种的商务旅客和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就能够好像新加坡一样逐渐复常。三名专家在明报撰文指出，第五波疫情似乎在3月4日已达高峰，渐趋平稳，但即使走势向下，每日几千宗确诊仍然会持续几个月，因此有必要实行一些缓解措施。提及全民强检，专家认为如果本地个案追踪能力和隔离设施未能应付海量个案，即使完成全民强检，第五波都很大机会复发，引发第六波。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感染者可以被视为已接种一剂疫苗，因此在疫苗通行证下容许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豁免接种疫苗，以进入相关处所，希望快速测试阳性的人士可以在平台申报，以取得文件向处所展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关注确诊者康复后如何取得豁免证明，或者在疫苗通行证上反映情况，因为现时卫生署就疫苗豁免證明書有向醫生發出指引，並列出不同項目，例如某些病症或過敏反應可獲豁免，但是並沒有一項是因為感染康復獲豁免。他擔心如果當局未有正式細節公布，私家醫生未必願意簽發。广东省卫健委公布，广东新增83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当中深圳71宗、东莞7宗、广州4宗、珠海1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70宗，其中东莞45宗、深圳20宗、广州和汕尾各2宗、惠州1宗。新增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有21宗，其中深圳12宗、珠海2宗、江门1宗都是来自香港。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35宗，当中22宗来自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8点，升咗901点，成交金额11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升咗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5点，升3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4，升12.6。美团148.8，升8.8。阿里巴巴98.15，升7.45。恒生中国企业73.14，升3.64。京东集团239元，升19.4。盈富基金21.14，升9毫。港交所379元，升18.9。快手79.35，升3.75。药明生物53.9，升6.65。融创中国5.47，升了1.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18.81，瑞士法郎0.941，加元1.268，人民币6.347，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9点，升767点。港金报179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56美元，卖出193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城门隧道公路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城门隧道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德福花园那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因为有中九龙干线的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亚街老街士他令道去观塘，同埋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 Sunny。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等佢打咗啦。疫苗系我哋对抗新冠病毒嘅有力武器，唔单止可以降低感染同传播病毒嘅风险，仲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先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呢啲做咩啊？ 其实我是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的嘢啊。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返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坐喺直播室我同李丽瑞啦，咁马小强呢就下个礼拜会返嚟，咁到时呢就我哋直播室又会少咁一个人㗎啦，咁即係马小强加嘟嘟嘟吓，唔知边个啦，到时 大家估下啦， 到时就会知道㗎啦。 定係另外头先你讲嘅嗰个呢，我都觉得非常之好嘅，就係、是、马小强自己一个人返嚟，就我哋两个 work from home。 冇错，因为呢佢梗係啦，因为呢我知你识 on panel 㗎嘛，你个 panel 好 on 㗎嘛， 冇错冇错，系啊。 你识 我哋嗰个系 O N on， 我系 on panel， 佢系 on panel。 咁啊，祈求你到时做好啲啦吓，大家会知 你。交俾你啦。 喂，有个文章咧，佢讲到人类不能没有的十样东西啊，咁样。咁啊，睇下大家有冇一个叫系讨论下，有冇一个叫认同咧？咁样。第十位咧，佢系文字咁样，因为佢从一个叫人类的历史，如果冇文字咧，就变成空白一片。沟通唔到，同埋 记事咯， 同埋即系登记唔到所有发生过嘅嘢啊，等等啊，系啦，因为有时嗰啲历史咧都系啲叫教训嚟噶嘛。哦，原来以前咁样嘅，咁学下前人嘅经验咯。咁但系你冇文字嘅记载，咪乜都冇晒咯。阿博士系咪啊？ 冇文化咯， 绝对系，绝对系， 系， 因为一路咁样演变落嚟咧，中国结咧其实都系记事嘅用嚟， 嗯。 即係嗰個紅色嗰個咧，都係以前記住啲好重要嘅嘢，所以文字真係好重要嘅，可以表達情感啦，去話俾人聽我愛你啦，或者好憎你啦，咁等等。 哇！博士嘅演技精辟，仲有啊，阿博士啊，我想講咧，中國嘅文字真係博大精深，桃木個桃字咧就木字邊嘅喎。吓、啊，挑战嘅挑咧，因为你要用手去做咧，即系就剔手边嘅、 嗯， 所以桃木同挑战系唔同噶嘛，系、 嗯、 咪？几好啦，呢象 形。但有啲人可以将佢系调翻转嘅。 唔会啦，边有啲人啊？ 有嘅，呢个咪就系伟人咯。 咁啊，系咁啊。 系啊，啲伟人先至可以咁样做。 通嘅，我研究下两个字有咩相通嘅地方先。 好好好， 多谢你、啊。 好啦，第九位咯，吓、啊，第九位咧就系呢一个嘅。灯啊，照明啊，佢话因为人类咧，其实讲真咧，已经唔系一个日头工作。晚上就休息噶啦，而家晚上都有人工作紧嘅吓， 冇错。 同埋你冇咗照明，基本上咧好多嘅叫做人类必须要嘅嘅场所咧，都唔能够继续运作。 冇错，而家我哋可以咁有灯咧，就可以24小时都可以运作。 系啊， 我哋讲紧嘅就系如果你讲紧嘅时候，越居人开始嘅话，其实有生火咧，对于佢哋可以食到啲熟嘅嘢食啦。咁啊，人嘅话咧就好多嘢都已经开始慢慢会有改变啦。同埋嘅就系有灯啦嘅照明咧，真系。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那个、即人类的历史可以向前进发的一样很重要的发明。 其实十样东西里面有一些大家可能以为一定会有的是没有的，例如冷气机。冷气机这样东西其实是 luxury 来的。 其实 可以没有，是不是穷等国家没有就没有的了。 我试过有一年呢，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想试一下的，就是因为有人跟我们讲过你的身体其实是会适应的。为什么会流汗呢？就是因为希望你的身体可以减轻你自己的你的 热。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开冷气呢？我真的有一年呢是试过一年香港的summer 呢，我是没有开过冷气的。 那么热到周身湿晒呢？ 没问题，但是那年我真的觉得呢个身体反而是会更好一点，因为你是天热就应该是要出汗的啦，但是我们走进去冷气的地方呢， 啊、 我们就不出汗，其实这个是违反你的自 然的。哦、你这样也对的。 是啊、即是当然、 马老师你得不得？你不开冷气？ 我试过，我都试过，有一年在东莞的玩具厂宿舍，个楼底是特别高的，那那年呢个夏天呢，我是冇开个冷气，我嗰年唔知点解咧，我九点零我已经好眼瞓，要瞓觉，成个夏天都系咁样样，成个生理时钟都完全改变晒。 可能好似阿 Y 话斋，你惯就得嘅。 你会惯，但系亦都会攰，因为即系流汗多咗咧，你个人亦都系会失去咗水分，同埋一啲你应该有嘅，即系可能系微量元素啊等等，个人会比较容易攰嘅。我另外有一次一个好大嘅对于自己人体极限嘅挑战嘅，就是去印度咯。咁啊，曾经系试过去到成三十几接近40度嘅，其实你乜嘢都做唔到嘅，因为你个人会老眼昏花啦，你唔开。 開冷氣嘅時候咧係唔得，但係好得意，人真係好叻，佢自自然然就會有好多嘢咧係會可以令到你冇咁辛苦嘅。例如晏晝嘅時候，佢哋會停工啦，佢哋唔做嘢啦。第二就係你會發覺佢哋嘅建築咧瞓覺， 瞓覺咯， 冇嘢做，因為你開唔到冷氣啊嘛。就算你開冷氣都冇用，因為啲電力啲電力係負荷唔到嘅，一開就會啪就會跳掣噶啦。咁所以咧就係全部人你都會見到佢哋匿喺啲地殼度瞓覺啦。同埋嘅就係你會發覺佢哋嘅建築物咧都係好聰明嘅，全部都係嗰啲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啲磨碎石啊 ，yes， 嗰啲涼啊嘛，因為 涼到不得了。咁佢就可能 不過都係辛苦， 辛苦嘅，但係其實都係 OK 嘅。咁所以佢哋可能係開下風扇啊咁樣嘅話，佢又得，可能沖下涼啊咁樣。 所以冷氣機就唔喺呢個十樣嘢裏邊啦。好快講埋啦，第八名咧就係電腦。如果電腦消失，唔單止你上唔到網啊，同埋咧就係好多海陸空交通都係由呢個電腦控制。銀行好多嘅嗰啲。等等， 所以我覺得是危險的。 你一冇咗電，嗰時咪話2000年咧，咩 千年蟲啊， 千年蟲咧嚇到啲人鼻哥窿都冇咗嘛。喂，你個銀行全分分鐘變零嘅咁樣嘛，係咪講到好似好多人驚咁樣嚇？第七名咧就係水啦，呢樣嘢大家相信都會好明白，即係冇水嚇，係嘛？冇水就大鑊啦，係咪先？你冇水飲啊，一定唔得。喂，第六名咧，其實真係可圈可點喎，有啲爭論喎。衣服喎，你覺得冇衣服得唔得？而家 可以，點解唔得？ 吓、啊， 我绝对赞成啊！ 系啦，冇衫咪着裙咯， 冇衫着裙，冇饭食牛扒， 系咪先？ 你嘅思维开始贴近马老师 啊！系啊，一定要咁啊， okay. 因为 我 要谂住佢回归啦嘛。 千祈唔好有衣服， 系嘛？第五名咧就系电视机，其实而家电视，我个人觉得我屋企咧就已经好少用嘅，因为个个揸住部手机、平板电脑咁就已经可以睇晒戏啊， 乜、都得啦，上网啊， 不过当然咧，亦都有啲人要追求要大银幕啊，譬如 Sarah 都话想买个嗰啲 projector 啦，仍然有人中意睇大银幕嘅，咁就未必，但系就唔系一定要咯，我觉得。第四名咧就系运输工具，即系车啦，唔系净系私家车， 飞机啦， 系啦，运输嘅工具系啦，因为而家成个地球。根本上一体噶嘛，系咪？你来来回回啊，甚至本地你要坐巴士翻工啊、翻学啊、地铁，如果冇咗运输咧，就唔得啦。第三名去到手机，手机的确系嘅，我都觉得而家冇手机都几大件事嘅。好、多工作都需要手机。 冇错。其实我想手机已经是真的不可以不带出街的了，同埋其实它是一个微型的电脑， 是啊， 是吧，是、所有你的东西的话其实它 都是抵书的， 是啊，同埋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样东西的，你所有的你日常生活所有的一些足迹呢，它全部在记录晒， 是啊， 我成日都有讲的就是说到你死了之后呢，人家不是说有个大审判的、其实就叫你交出手机， 是一看 交你的手机， 马老师 几时几月几日做过这件事，影过张什么相去那边玩，全部可以看晒， 同边个一起， 真 的 好危险。 第二名咧就系 WiFi 啊，网路啊，即系如果冇咗网络，你会觉得突然间冇咗 WiFi， 或者你入到去商场你上唔到网咧、好似系争咁样嘢咁。 有失落嘅， 我而家好啲， 而家好啲， 我而家好啲，我以前系会好 panic 嘅，系啊，你又会走去一啲地方嘅就 即刻睇下收唔收到， 系啦，咁你而家咪乜都冇所谓嘅，你冇 WiFi 你咪用你自己啲 data 咯。 而家就系连 data 都冇啊，网路啊，净、上唔到网， 我又觉得冇乜所谓，真系冇乜所谓。 系啦， 系啊。 第一名咧，马老师就觉得冇乜所谓啦，因为佢大把就系钱啦，佢话钱咧可以。 真系冇咗冇乜所谓，而家个都用电子钱包。 咁电子钱包都系 钱 啦，老板、你果然就 系 唔食牛扒就食饭，唔食饭食牛扒， 系咪啊？所以你嘅思维 嗰啲都系钱嚟噶嘛，鸡翼都系鸡嚟噶嘛。 可能人哋而家讲紧 NFT 啦，人哋讲紧元宇宙啦，系嘛？嗰啲其实我都即系概念嚟噶嘛。 好啦好啦， 嗱，但系我觉得 on top 咧，佢有一样嘢，我觉得系最重要嘅。其实佢有好多样嘢嘅话咧，如果冇咗一样嘢，就乜嘢都 work 唔到。系乜嘢？ 电啊！电啊！ 你谂下，冇电你有 WiFi 咩？冇电你个电话有咩用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点解会冇电呢一样嘢？ 都系喎，有所失缺， 冇电你乜都唔得啦。 好，听紧风骚教人，廿五度气温，翻嚟有今日嘅网上情，十一点后我哋有爱好系列。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发疯，而失去记忆，你不断停留记忆，而失踪如何记忆作废吧，不爱讲也不爱。 望常情，信自己。有一位麦老师去到一间学校那里教，校长就说了，你做四年班月班的班主任啦，这一班学生很特别的，给点心机教。怎为之很特别呢？校长又没有讲清楚。第一日走入班房，麦老师吓一跳，人有些跳上台玩，有些接飞机飞来飞去，整个教室好像一个战场一样。跟着麦老师就翻开个点名册了，20个学生的名字记录着每个学生他们的 IQ 那个分数。哇，这么高的 ,140,141, 还有160。原来在当地地区，学生入读小学的时候都要测试他 IQ 按智商分班的。正常人就130到啦。哇，这里个个都140以上。麦老师开始明白，难怪他们这么活跃好动啦，原来个个都是天才。在他心里面，他觉得很荣幸的，校长给他这么厉害的班他教。不过开始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学生不交功课的？交上来的功课都是呢好像求其做那样，错误百出。于是他逐个学生去跟他们倾偈了。每一次他都跟学生说，你知不知道你其实很厉害的，你 IQ 这么高，没理由会做到这么差的成绩，你要做回你的 IQ 发挥的潜力出来。整个学期麦老师不停地提醒同学，你们是很厉害的，不要浪费你的聪明才智，你的 IQ 这么高一定做得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得老师所讲的这些说话有用呢，那些小孩子开始勤力勤奋好学，作业很有心机，而且很有创造力。那个学期结束了，校长找麦老师来聊聊天。校长第一句就说了，麦老师你真的很厉害，你用这些什么魔法可以令到这一班同学考试成绩这么犀利，突飞猛进，还厉害过其他学生。麦老师就说了，那是应该的，他们的智商这么高，个个都140至160，比普通学生高这么多，你都说他们很特别的。校长笑一笑说，我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患有情绪病，需要特殊照顾，我没说过他们是聪明波。麦老师不明白，就拔回个点名册指给校长看了，你看看他们 IQ 分数这么高，怎会不是聪明啊？校长笑出来说，麦老师你搞错了，这个不是他们 IQ 分数，这个是他们在体育馆的储物箱的号码，不过你已经将他们一个普通学生变为很聪明的天才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相信你是一个天才，你以一个天才的能力去做事，你就会成为天才。无论是小孩或者是大人，相信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得到，你终于会做得到。调翻转，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做不到的话，你就做不到了。 的真理。 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好啦，去到差唔多第一个钟头嘅尾啦，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咧，会有爱好系 列，冇错，咁啊就系好 hot 嘅歌，因为呢排啲天气突然间变得好热咯， 开始热啦，开始热啦，夏天嚟紧啦吓，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咧做海滩游唔游得水咯吓， 系、啊、 由今日开始， 冇 错、啊，大家就唔好去住咯， 但系又唔游得干水、啊，因为唔可以大家一齐喺屋企四个人瓜家地， 咁咪听风骚快活人咯， 一于咁话啦， 一于咁话啦， 系啦，咁话俾我哋知咯吓，你有啲咩歌曲你哋觉得哇听咗真系好 hot 嘅，或者可以了解一啲。咧就咁热嘅天气嘅话咧，你可以咧就 Facebook 话俾我哋知道噶。 好，十一点钟先啦，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当局接获多宗建筑物受损同埋起火报告，有住宅墙身出现裂痕、砖头剥落，超过100人受伤。JR 东北新干线有列车出轨，冇人受伤。气象厅一度对福岛同埋宫城县发出海啸警报，其后解除。气象厅认为今次地震可能是11年前311大地震的余震，估计未来一星期可能有强度达到6级的余震。南韩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和死亡病例都创单日新高。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说，新增超过62万宗确诊的个案，较昨日的40万宗增幅超过五成，再多429名患者不治，较昨日增加超过一倍半。防疫部门原先预计这一波疫情在昨日至到下个星期二见顶，每日平均有31万至37万人确诊。如果新增病例持续大幅增加，预计疫情高峰期将会推后，确诊规模亦都会扩大。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073点，升986点，总成交1,3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2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12,366点，升36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6.4，升19.4；美团152.1，升12.1；阿里巴巴98.3，升7.6。恒生中国企业73.5，升4元，盈富基金21.24，升1元，京东集团243.4，升23.8，港交所382元，升21.6，快手79.5，升3.9，融创中国5.45，升1.52，药明生物54.5，升7.25。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82，英磅10.292，瑞士法郎8.319，澳元5.72，加元6.167，新西蘭元5.355，歐元8.6329，每百日元對港元6.5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175。日經平均指數報26,529點，升767點。港金現價報1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5.2美元，賣出1,935.71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右转去德福广场对出咧，由于有反车嘅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啦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嘅车不能够咧右转去德福广场啊，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不能够右转去德福广场啦，咁暂时现场就冇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而家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右转去德福广场咧，由于有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德福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亚皆老街士他令道方向观塘、龙翔道虎山道观塘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话你知， 我有个朋友好惨啊！佢俾人偷咗啲银行账户资料，搞到唔见咗几万蚊啦、 啊！哇，真系好惨、啊！但乜佢咁唔小心啊？ 话时话，如果发现自己嘅数码身份被不法分子盗取，有咩应对方法可以减少损失呢？ 如果发现任何账户被人盗用，应该立即通知银行、信用卡发卡机构或者相关网上服务供应商，然后要强制登出不明装置上的网上账户。 咁使唔使改过晒啲密码呢？ 你话呢？梗系要啦，仲要删除埋喺你网上账户内已获授权嘅第三方应用权限，即系话停止授权其他人存取你嘅账户啊！ 咁啊，万一啊，啲不法分子利用我的网上账户去进行一些犯罪行为，那我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的网上账户已被用作涉及欺诈等犯罪活动，就梗是要立即向警方报案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喂，莫莉，呢度好黑，又冇风，系咪密闭空间啊？好危险噶，不如走啦。 斌臣，你玩咩啊？录音室冇开灯，冇开冷气啫嘛。地下污水渠啊、沙井啊、沉箱嗰啲就真系密闭空间啦。 诶、哎，压力大，讲下笑咁啫，骚动下大家啊嘛，骚唔骚动到你啊，思芬？ 系少少啦，不过密闭空间开工就唔系讲笑啦。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危机多，准备功夫要做妥。我系斌臣。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啊，25度气温啊，比较炎热嘅一个星期四吓，相对湿度81%，今日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送俾大家有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亦都因为个气温咧，即系开始飙升啦，咁啊夏天好似已经初夏嚟到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环绕住 hot 呢个字 ，hot， 好热啊， 好热嘅， 天气好热啊， 系 流汗啊， 要带衫先。 咩话？ 换件吊带衫。 哦，你啊，你点解要换件吊带衫啊？ 因为好 hot 啊。 哦，你中意着吊带衫噶？ 系啊。 哦，明白。OK， 咁你下个礼拜翻嚟做节目，你记得着吊带衫喎。 哇，好在我唔翻啦，咁我唔翻啦。OK， 唔好咁啦。 好嘛，记住咯，马老强。 你系咯，影张吊带衫嘅相俾我哋睇下吓。 OK， 吓、啊。 系啊。 OK， 好。 性感小背心。 嗱，今日咧我睇翻咧，好多人。不如读下啲留言啦，好多人写咗好多唔同嘅歌，咁都系嘅，即系譬如有我而家未睇到，但我记得有个人提《热情的沙漠》咁啊。 有好多，其实基本上咧，我见到咧诶少少嘅统计咧，阿 Leslie 哥哥嗰啲歌咧系最多 嘅，大热啊， 大热啊 ，Monica 啊，又或者有好多，咁啊头先你讲嘅啦，就仲有阿林忆莲嘅《烧》啦， 冇错， 仲有一首就系张学友嘅《爱火花》啦， 冇错， 你哋啲 choice 都好犀利， 华仔嘅《夏日 Fiesta》啦， 系啦，仲有就系《火热动感》。啦啦啦啦， 系啊， 嗯、 但系有个朋友佢话 Hotel California， 咁可能佢有佢嘅原因啦。 系啊， 甚至有人话咧，阿 Double 佢话咧，张学友嘅头发乱了，因为咧感觉好似跳舞跳到好热咁样样， 啲、头发乱晒， 所以大家有唔同嘅解读啦吓。 系啊，冇错， 咁、好 都可以仍然继续咧留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话俾我哋知啊。诶，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咧就系话俾我哋知咧，究竟点解你要拣呢一只歌？ 冇错， 系啦、 好。另外系咪有个特别嘅消息？ 冇錯，就係有我哋嘅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啦嚇！呢下呢一則咧，就係一陣間同大家要講嘅一個嘅強制嘅公告，冇錯。 咁而家我送上我呢個歌先啦，呢個歌當然就係哥哥啦。 哇！ 哥哥講熱嘅歌真係多不勝數 啊！冇錯， 今日我送俾大家就係三個字。 热辣辣，因为一嚟我同你撞歌，我系其中嘅 song， 你中间个有呢一只歌。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心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铺于手，他的歌几乎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呀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 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好吗？甜吗？他小身心不懂招架。 张国荣啊，热辣辣，阿马老师有另外一首叫吉他塔， 佢唔结嘅系我哋啫， 佢做出啲嘢都吉他塔，我这晚热吉他塔，哎呀， 系我哋唱嘅 吉他塔， 俾真佢做啲乜嘢咁我就，哎呀，我今次 我真系衰啊，我点解又要踩阿马老师咧？即系我系唔啱，我个人系小人嚟嘅，对唔住阿马老师。 我认，我都认，我都系好。咁啊，今日我哋爱好系列咧，有好多嘅朋友都有佢哋嘅 choice 啦。咁啊，其实咧，我唔知点解一讲起热嘅话咧，都系大约系呢啲咁样嘅歌曲啊，嗬。咁我就拣一啲就系英文歌。英文歌当中嘅话，我觉得咧，俾我有一种好热嘅感觉咧，都系 disco， 因为 disco 系真系属于我嗰个年代。 同埋你去到 disco 咧，你静不落嚟嘅。 对不对？ 你无论你识唔识跳，你都会系啊，你都要跟住嚟跳啊，喐啊咁样嘅。 系啦，同埋其实嗰阵时候咧，我唔知道究竟，譬如可能系 disco 对于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佢哋有几多嘅回忆喺度啦。我觉得嗰阵时嘅 disco 俾我嘅就系青春啦、汗水啦、开心啦。你去到嗰度有嘢饮 啦， 有朋友 啦。因为你唔好真系好似一个人去嘅。 啱唔啱？同埋嘅就系你庆祝生日，你一定系去 disco 去切蛋糕嘅，系咪？切完蛋糕之后，有人喊，有人饮醉酒。 单止啊！嗰阵时咧，好多嗰啲唱片公司啊、电影公司啊搞 function 都喺 disco 搞。 冇错，夜晚黑啊嘛，你梗系觉得佢就系好歌舞升平、好开心嘅一啲日子，亦都系好青春嘅日子。所以你话喺好 hot 啊，我即刻就谂到呢一首歌咯。因为嗰阵时候咧，你喺 disco 咧，佢哋会好中意啲 DJ 好劲啊，将一啲嘅差唔多嘅歌曲嘅咧，将佢 mix 埋一齐，同埋就系我唔知道大佬同埋即系阿小强大哥，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有时你系好开心，你系每一日你去到嗰度嘅话，你系等一首歌出嚟。 哦，呢、這个旋律真系啊！ 听到啲旋律嘅时候，你就会掹埋你啲姊妹啊，掹埋你嗰啲朋友啊， 一齐出去 跳舞。 冇错啊！呢位朋友就系夏兆星 Danny 新埋个妹，叫 Donna 新啊。 有呢首《黑色》。 首歌就系 Donna Summer 嘅 Hot Stuff 啊，非常之热啊啦吓。嗯，好正好正， 睇埋个 MTV 仲热啦， 冇错啦， 佢里面有个男仔喺度踩单车噶， 哦， 长头发噶， 咩话咩话 咩话， 我成身湿晒啦， 哦，唔紧要，可能唔关流汗事嘅，你个身湿晒系啊。 以前咧 disco 咧有一个规矩，唔知你记唔记得，所以男士咧唔可以剥晒衫嘅，即系唔可以光住上身。 边个会剥晒衫啊？ 唔系，有时有啲人跳舞跳得劲咧，佢懒绳咁样，嗰啲男士咧会除咗， 我又唔知道有呢个规定，你知唔知 道？啊，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男仔啊，女仔 唔可以赤裸上身。 唔通女仔可以咩？即系女仔可以赤裸上身，咁咪系咯？你呢个乜嘢规？呢个咩 disco 啊？ 同埋 因为我唔知道啊，即系譬如话一见到有啲男仔剥晒衫劲咧，就系咧嗰啲 dancer 咧就会走埋嚟，叫佢着黑着白。 dancer 你有 dancer 嗰啲唔系 disco 嚟噶喎。 dancer 门口睇门口嗰啲，呢个系英文嚟嘅，唔系 dancer 系 dancer。 点串啊？ 你自己 Google 一下啦，乜都要我。 唔系，咁因为你读出嚟个字音好奇怪，我咪问你点串咯。 系咪 dancer？ 佢 话 唔系 dancer， 唔系。 咁我就咁系乜嘢啊？ 个 咩字啊？我求真啫，我 真 长知识啊！ 即系想 你讲得出，咁你应该识串噶嘛？ 系啊。 你俾一分钟我。 即系你都唔知点串啦？咩 dancer、dancer、lancer、dancer， 我都唔知你讲乜。 lancer，lancer。 你识讲又唔识串，其实你咪求其掉个字出嚟大镬啊！ 我而家系啊系啊， 问翻你点串啊？等我 Google 下先吓。 我一阵话俾你听，我介绍埋我心目中呢首歌先，因为我知道时间好紧迫。喂，呢首歌咧就系今日我知道好多人都拣嘅，就系欧阳菲菲嘅《热情的沙漠》。嗱，等紧播咩版本，咩版本都唔紧要。咁点解我会拣呢首歌咧？就系因为咧。我年青嘅时候，我爸爸嘅时候咧，佢亦都好中意听呢啲歌，佢中意听欧阳菲菲啦， 听姚苏蓉啦呢啲咁嘅歌，但我妈唔知点解好憎嘅， 点解咧？ 佢直情咧觉得呢啲系啲非女唱嘅歌， 系啲母女先至会唱呢啲歌嘛。 因为我屋企有三个家姐嘛。 哦，坏女人啊， 有几坏啊？ 唔系，可能佢就系你会觉得佢就话好舞台啊。 系啊，你话今天不回家，你又唔系。即係要離家出走，咁但係我爸爸好中意一個熱情的沙漠，然後有一年佢突然間同我講，靜雞雞同我講，喂，歐陽菲菲咧嚟呢一個嚟舞台舉行演唱會喎，帶我去好唔好？我嗰時同佢好細個，我梗係好啦，去嚟舞台，我唔知係邊，淨知道咧搞香港小姐就一定係嚟舞台啦。哇！於是嗰一日咧，佢攞埋嗰部相機，海鷗牌相機，仲買咗兩桶菲林。佢好少買兩桶菲林。於是係哇，唔知經過千辛萬水，終於嚟到嚟舞台啦！哇，人山人海，跟住見到好多人，佢係咁影相。跟住我話入得去未啊？佢話入乜嘢去啊？你唔係帶我哋舞台睇歐陽菲菲咩？佢話就呢度咪係咯，嗱，企喺度睇啦，我哋咁樣樣。我就好唔開心，然後咁就叫做睇歐陽菲菲。不過嗰次咧，我第一次企喺離舞台門口咧，嗰時仲係最古老嗰個建築物，我係覺得好開心，好開心。 即係你企喺門口睇啊？ 係啊。 咁你企喺門口會睇得到佢嘅咩？ 但係睇唔到啊嘛，到最終嘅時候睇唔到嘛。 係睇唔到啦。 咁但係其實點解佢要買兩桶菲林？我就唔好明。其實你都預咗睇 唔 到噶嘛。 我都唔明啊。 定係呃你阿媽？其實呃你阿媽。其實佢唔係睇歐陽菲菲，佢係睇歐陽沙菲。 麥列菲菲去睇 佢勾乜嘢啦？总之呢个真系 勾 咗啲嘢， 勾咩啦？ 唔系我唔系好明咯，唔系佢可能谂住个歌星行入去嘅时候系咪进场？ 如果见到佢就 系啦，即系等于咧有啲 fans 喺门咧等阿马小强，系谂住佢翻工系啦，会等到阿马小强嘅。喂嗱，真系时间冇多嘅，所以马上送嚟。你既然讲咁多欧阳菲菲，就梗系播欧阳菲菲嘅版本 啦。 唔系麦列菲菲咩？ 系啦，或者欧阳麦列菲菲， 麦列菲菲个版本贵。 我想听，你有冇先？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海洋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他指出部分重点区域已经率先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近日未有发生新的疫情，但是全市每日新增个案数目依然处于相对高位，个别封控区、管控区、重点场所等仲有散发疫情，认为深圳市面临的疫情输入和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8点，升1,141点，成交金额1,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3点，升4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4，升19.4。美团是156.7，升16.7。恒生中国企业74.08，升4.58。阿里巴巴99.65，升8.95。盈富基金21.4，升1.16。京东集团244.00，升24.4。港交所383.2，升22.8。融创中国5.97，升2.04。快手是80.15，升4.55。药明生物56.1，升8.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18.64，瑞士法郎0.94，加元1.269，人民币6.347，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9点，升767点。港金报18,07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71美元，卖出1,9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下交通情况，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右转入德福广场咧有车辆翻侧，而家咧仲未清理好噶，唯一嘅行车线暂时封闭，现场冇挤塞嘅情况，驾驶人士请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车多噶，龙尾而家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车隧道出口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亚街路街士他令道去观塘、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攞住电话或者夹起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呈现。 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郑瑞话自己用警棍打咗沈广军两下，但系咁样冇可能会造成咁严重嘅骨折，所以罗欣然就建议武强睇一下监控录像，但系硬盘就系打唔开，究竟当中有咩秘密？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电导引指南， 好多准备退休的朋友都会担心自己的存款习惯会不会可以足够养老，那究竟个存款要多少才够呢？ 使了大笔的医药费，喳声不见了一截，那你开始意识到了，我去到某一个阶段就要将你自己的储钱的形式或者个百分比要改转它。 究竟 Band 丁丁家商的退休方案是怎样的呢？就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美言康康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丰收发汇型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呀！ 爱好系列， 好，翻嚟爱好系列啦，马老师。 系 啦，多谢 Eric 咧，又为我哋好听众啊，咁、啊提咗我哋啦，系 Bouncer 嘅 BUNC 保镖， 保镖嘅好。另外有啲特别嘅资讯， 冇错，有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就系、是、沙田龙坑村卫心楼，同埋就系屯门宝田村第六座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阿、马老师，你系咪食紧 lunch 啊？ 我冇啊！ 我见到你讲嘢好似食紧嘢咁嘅，好似含住啲嘢咁嘅，你冇嘢啊？ 含住人心 咩话？嗯 ，OK， 好， 冇嘢。 好，另外咧，有位朋友话200度，叶倩文系，即系听住歌都好似好热啦，嗬。李克勤嘅夏红日啦，咁、另外有个朋友话千个太阳，咁呢啲都系好热嘅。 系啊。 咁我呢只而家带嚟呢只歌咧，我见到有人都有提过嘅。咁呢只歌咧就系烧。 啊！我今日同你撞晒啲歌。我其实本身我有揾过热情的沙漠啦，不过我系揾庾澄庆嘅呢一只啦，系啊，都撞晒。 点会唔系热咧？ 系啊，冇办法， 好似 一嚟 烧着一样。 冇错，火辣辣。 冇错，有个阿 Ken 佢话系林忆莲嘅烧同埋热情的沙漠，咁今日两只都有出现啊。 嗯哼，仲有热辣辣都有啊，系啊，都有人拣噶。 26度气温，相对湿度80%， 一齐跳下舞啦！ 好啊！ 乱转乱转也跨不过边缘，拼命碰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二人亦明白，若不一刀了断，你我会痛苦。但以无力逃避这晚一段，绝对是错的贪恋，再没可以选。 迎林忆莲嘅呢一首啊《笑》。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到阿 Sarah 带嚟佢嘅选择啦。 冇错，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话真系有好多啲大家都经常会选择到嘅人已经出咗嘅时候咧，你唯有咧要出一啲花招啊。系啦，因为其实我头先我哋讲紧嗰啲咧都系热门嘅选择啦，系嘛，即系神热辣辣啊、烧啊、热情的沙漠啊咁样。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觉得咧就要揾一啲妖嘅嘢要出嚟啦。 妖味 系啦，妖味其实我都觉得好 hot 噶，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一位嘅前辈咧， 即系你 讲 嗰种 hot 系人嗰种 hot， 系啦，即系嗰种一出嚟嘅时候，你觉得就全个舞台嘅人，你都一定会望住佢嘅。 冇错， 同埋嗰阵时候，除咗佢之外嘅话，仲有咪烽火海啊？唔系喎， 正啊！烽火海 系咪烽火海啊？ 你即系跟佢一齐演出嘅，系啊系，佢带好多 个 后辈嘅， 冇错，带好多后辈，亦都就啊有好多嘅嘢系佢第一个带起会做嘅。 你知唔知佢曾经影过一个裸 照咯？ 系 咪好犀利 啊？ 我觉得所以其实佢真系最 hot。我讲紧嘅系裸机。 我谂起肥强啊，但系我谂起肥强，洗唔到嗰啲污点。 我知， 马上谂起肥强，惨啊，点算咧？我谂唔起罗技， 我真系冇谂过。 我谂起罗强啊， 我真系觉得呢一首歌曲真系好有型，喺当时嚟讲嘅，其实实际上系真系哇，秒钟之霸。 歌名叫做 《激光中》，嚟喺呢一首嘅话。朝头早呢个时间嘅十一点二十四十七分嘅时候，我哋一齐跳下舞。 火加歌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味，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不管你是成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捉摸，而好歌捉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呢首歌好啦，非常好啊！ 我记得啦，其实佢侧边嗰两个叫炮小子啊， 炮小子冇错冇错吓。好，马小强， 喂，你知唔知咧？原来大陆咧曾经有啲规条咧，就话如果夏天咧，当嗰个日间气温超过某一个，譬如话好似系摄氏四十度，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啱唔啱啊？咁就所有都要停工， 唔准做嘢嘅。 我净系知道咧，我净系知道嗰阵时咧系国内咧，佢唔到几多度系全部人都唔准开冷气， 好似系。 包括咧一啲叫做商场、百货公司、 嗯嗯。 我最记得，因为嗰年咧就嚟系奥林匹克啊。 嗯 咁咧， 北京奧運 係啦，北京奧運咁咧，我落去行一啲叫精品店咧，有好多嗰啲公仔，即係奧運嗰啲咩 福娃， 係福娃啊，嗰啲吉祥物嗰啲，全部嗰啲女售貨員成塊面紅卜卜，不停流汗，因為係呀、未啱啱未到，但係都好熱。但你諗下，因為佢地下商場啊嘛，你諗下地下商場冇乜生風，啲風落唔到嚟啊， 哇，好辛苦、 啊，唔開得冷氣啊， 好辛苦、 啊， 仲要化住妝。 係啊，咁所以話佢哋真係好犀利，一路繼續笑面迎人咁賣嘢，咁即係。好佩服佢哋咯， 系 呢个我唯一一个记得啫。 你有冇、啊？ 有，我有买啊，有买啊，我有买、我唔系买福娃，我系买顶帽啊，即系写住北京，哦、即系好多呢啲 souvenir 咁啊，系咪先？因为嗰阵时系啊， 帽就最好噶啦， 系啊，又用得， 系遮阴。 嗯，好，咁你继续讲啦。 响上海，哇，真系热到飞起，日日都四十度，但系咧当地咧报天文，报天气咧，佢就唔会话四十度，佢净系最多系39.8啊，39.9啊， 点解咧？ 因为你一讲到四十咧，佢就要停工啊，同埋有 特 别噶嘛， 即系四十度要停工嘅。 系、啦，指定嘅规定嘅，咁 你咪会听嘅就系39.9度，争0.1度， 有 睇激气啊，又要翻工，我咁讲啫。 嗰年咧就去上海做嘢出差，咁咧就好热，真系热到你咧，咁冇办法咁热，地下又蒸上嚟嘅，咁嗰年咧就。 但我想问有冇空调啊？佢哋嗰啲办公室 有。 咁你翻咗办公室咪 OK 咯？ 通常佢哋唔開㗎， 嚇點解啊？ 佢哋嗰啲快電咯，同埋佢哋個空調咧係直立式動嘅一個牆角嗰啲咧，我覺得根本就冇用。 不過咧，佢哋 25、26度㗎， 佢哋對空調咧真係比較小心使用啲嘅，我覺得。 係啊， 因為嗰陣時咧，我好多年之前幫唱片公司去過做一啲演唱會咧，咁喺啲類似紅館嗰、那個叫咩？係咪北京體院咧？ 天河體育館嗰啲， 我唔記得啦。即係總之係好大型嘅，類似紅館啦咁樣樣。咩運動場呢 ？Anyway， 咁咧佢就夜晚開 show 前先開冷氣，由朝頭早搭台搭燈啊、拉線啊，熱天嚟嘅，成個場館係好熱，但係佢哋係唔開嘅，因為佢話做嘢啫嘛，唔使啦。總之觀眾入場前一個鐘，佢先開冷氣。 哦， 誒，咁但係其實我哋啲場館係咪都係咁咧？好 我諗唔係，冇可能。因为你 set 灯系好热噶 ，set 灯就系、是，但其实我谂你起嗰啲唔系噶，真系噶。你见过呢度 set 台啊，搭台啊嘅时候咧， 我 几钟系净系开住门嘅啫、 我几钟唔系，不过 anyway, 所以好辛苦嘅。 好，系继续， 你继续讲你嘅故仔。 嗰年咧有个女同事就同我一齐去上海出差，咁就哇热到咧。 系咪你自己指定噶？点解你去出亲差梗有女同事喺身边嘅？嗬、你无论去天津啊、东莞啊，你总有个女同事喺身边。 呢个唔系重点，呢位朋友，你将个重点转翻落个天气热嗰度好唔好？ 你讲咗咁长，我都唔知道你重点喺边。你会唔会讲完之后，我哋都唔知道重点喺边噶？你唔好嘥我。 呢个朋友，我想话俾我有个名噶，我唔系叫呢个朋友 ，OK？ 我个身份证唔系写住 this friend 啊吓。 嗱，重点到啦，嗰日真系热到飞起。然后呢个女同事就话：，唉，算啦，都应该今日政府宣布系过四十度啦，不如我哋去酒店泳池游水啦。 哇！你个女同事咁样嘅 咩人嚟噶？ 你咁样嘅你个女 同事 系啊？ 定系 你 喺出边？你 系咪即场揾噶喺嗰度？即刻去嗰啲伴游公司？ 你扮我女同事得噶啦，同我哋一齐瞓。 无端端。叫你去游水嗱，游水仲要剥衫喎，你谂下。 女同事点会嗌你去游水啫、啊？我会唔会请你去游水啊？我同你讲， 因为系咁落酒店都唔使请啊，同埋哇， 我唔系话请啊，而系你一齐做嘢，你唔会叫个同事去 游水 啊？ 系咪先？ 因为 尤其是系你、啊， 我知，阿马小强，咁你下一句唔使去游水咯，嗱，你着住泳衣同我一齐开工咪得咯，咁系咪啊？你我唔介意啊，嗱，你换泳衣嗱， 我凉咪得咯， 系啊，我凉咪得， 我 只眼凉咪得， 我睇到眼凉咪得，对不对？系咪咁啊？ 我只眼凉，我只眼食冰淇淋咪得咯， 系啊，哇，真系好 hot 好 hot， 于是咧佢就带住个厅歌嘅。 能塞一個耳塞落 佢女同事，個 女同事 聽歌，同埋塞個耳塞落佢嗰度，塞落邊度啊？塞落你邊 度 啊？ 塞落個鼻哥窿。 喂，唔同你講啦，冇時間啊！ 聽緊嘅就呢首歌，我都係第一次聽嘅，《天氣這麼熱》，張學友。 咁你有冇抹乾淨嗰個耳塞啊？啊！ 我好耐先掹佢出嚟。 掹邊度啊？ 耳塞。 呢个歌佢企唔识跟住佢唱， 唔知道啊，我谂下啦，系咪张学友都唔记得咗 歌词？歌词都跟唔到啊！啲歌啲歌词系咁出嘅， 系啊，犀利啊！ 好特别嘅呢个歌吓，多谢晒马老师嘅选择，就叫做《天气这样热》啊！去到十二点钟，翻嚟就会有古灵精怪，先系十二点新闻报告。 多宗建筑物受损同起火报告，有住宅墙身出现裂痕，砖头剥落，超过100人受伤。JR 東北新幹線有列車出軌，沒人受傷。東京電力公司說，福島第一核電站和放射性物質監測數據未有發現異常。氣象廳一度對福島和宮城縣發出海嘯警報，其後解除。 气象厅认为今次地震可能是11年前三一大地震的余震，预计未来一星期可能再有强度达6级的余震。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沿岸有雾，下周初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2点，升1,135点，成交金额1,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2，升20.2。美团是155.5，升了15.5。恒生中国企业73.94，升4.44。阿里巴巴99.65，升8.95。盈富基金21.38，升1.14。京东集团242.4，升22.8。港交所380.6，升20.2。融创中国5.77，升1.84；快手80.3，升4.7；药明生物55.15，升7.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英镑10.29，瑞士法郎8.32，欧元系5.719，加元6.165，新西兰元5.353。欧元是8.6303，每百日元对港元6.5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7点，升795点。港金报18,07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24美元。卖出1,93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右转入德福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上址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钻石山龙盘街行人天桥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的支路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迷惘嘅时候，谂下有咩会令你开心？ 头先上嚟之前咧，我去咗间咖啡店啊。虽然坐喺嗰度净系一阵，不过我觉得呢几日嚟到香港紧张嘅心情咧，好似突然平复咗咁。 既然系咁，你会唔会有兴趣喺咖啡店度工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展翅个案经理能唔能够帮助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找到佢嘅方向，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古灵精怪之死人复活，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是基于乜嘢原因？一个人不再爱另一个人又是基于乜嘢原因？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心理学家都答不到，因为牵涉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这个故事的夫妻赵伟明和太太周美娟，结婚的时候你又说爱我，我又说爱你，个个都说他们天生一对，一定会白头到老。但是世事何曾是绝对呢？不知几时开始，他们动一点就吵架，喐啲就起手，你拱我，我拱你。今日佢哋又已经为咗唔知咩事嗌起交上嚟，唔知系咪因为赌股票呢排真系赌到输晒，赵伟明嘅心情越嚟就越差，二话不合就一巴刮落太太阿娟嘅面上。阿娟好嬲，不过始终。女人哪里够男人打了，两三下手脚她就已经走回入厕所扮不理老公。等了一阵，赵伟明一方面要去厕所，二方面那条气都未落，就走埋去厕所拍门。 开门啊，你让我开门出来啊。 突然之间佢太太一打开道门，成盆热水兜头淋落嚟。 哎呀，你咁毒嘅！ 跟住佢太太砰一声，又闩翻埋道门。过咗好一阵，成间屋回复咗平静。周美娟发觉冇声，唔通老公出咗去？于是打开道门，伸个头出去装下。点知就喺嗰一刻，一条好粗嘅晾衫绳就噗一声勒住咗佢条颈。原来赵伟明一路都喺门口等紧，手上边揸住一条晾衫嘅好粗嘅绳，一勒勒住咗佢太太，然之后用力拉，用力拉。周美娟毕竟系女流之辈，力量点可以同佢匹敌呢？佢嘅面由红变白，由白变紫，最后佢就已经唔再挣扎。唔知过咗几耐，赵伟明嘅怒气开始已经越嚟越减弱啦。佢慢慢松开咗佢嘅手，跟住佢太太噗一声碌咗落地。佢望住佢。他知道他做了一件不可以弥补的事了。 弊啦！佢冇晒呼吸，佢死咗，咁点算？点算啊？我而家系杀人凶手，点算？ 就喺呢个时候，门外有人揿钟，叮当，叮当。呢、這个时间点解会咁吻合嘅？咁啱个太太成条尸瞓咗喺地下，有人揿钟，开门好定唔开门好呢？门钟声一下一下，好似门外边嘅人一定要入嚟，你唔开我就继续揿。赵慧明心谂唔好理啦，收埋佢条尸先。快手快脚咁，佢将太太嘅尸体拖入睡房，然之后抱上床，再搵被冚住。但系谂下，今晚仲要瞓呢张床噶噃。如果摆喺佢喺睡床，我今晚咪要同佢死人瞓。于是马上就将佢拉翻落嚟。门钟仲喺度响，唔单止，仲加埋敲门声。唉，点算呢？啊，有啦，拉佢入洗手间。于是佢将周美娟拖入洗手间，摆佢喺浴缸，拉埋佢浴帘。唉，好啦好啦，当冇事发生。 嚟啦嚟啦， 跟住就开门，扮冇事啦。 边个啊？ 一打开道门，有三个女人嘻嘻哈哈咁走入嚟，佢连阻止嘅机会都冇。 哇！等咁耐噶，有冇搞错啊？激死人啊！系啦，我厕所啊，要去厕所啦。你唔好同我争啊！我忍咗好耐啦。阿娟喺边啊？哎呀，麻雀虫咬身啊！好耐冇开台啦。阿娟，阿娟啊！ 三个女人系咁喺度讲嘢。 喂！ 赵伟明喝咗一声，三个人企咗喺度望住呢个男人，先发觉系冇理佢，做咩咁恶嘅？你哋三个系边个？你揾边个啊？ 其中有一个化好浓妆嘅女人就话咯：吓，你唔识我哋唔系啩？我哋系你老婆雀友，我哋成日嚟开台噶，你唔认得我咩？阿娟呢？我哋约咗今日打牌噶，喺边啊？ 三个人系咁喺度吹，赵伟明唔知点答啊，好心虚咁啊。 佢出咗街吓，唔系啩？我哋约咗佢打牌，佢今朝先同佢哋约咗个噃，冇理由嘅，佢冇理由出街嘅。你系咪讲大话？ 佢哋开始掘住佢，眼神好唔友善。赵伟平唯有话：， 佢突然间唔舒服，得唔得？去睇医生。仲有啊，佢叫我话俾你听，今日唔打牌住啦，下个礼拜啦。 吓， 下个礼拜？ 去边度唔舒服啊？去边度睇医生啊？佢有冇带手机啊？我打翻俾佢先。赵伟平唔知点答。突然之间有个女人就话：， 算啦算啦，唔好烦啦，我哋坐度等佢翻嚟啦。 跟住三个老实不客气就坐低。 只脚鬼死咁攰，喂，去咪厕所啊？去厕所啦。 唔系，厕所塞咗啊，唔好去。 跟住另一个女人就话：，我参观下你个睡房先，都未嚟过。 喂，唔中意人哋参观啊，我黑翻好乱，我啲底衫裤劈到周围都系，唔好入去吓。 四个人坐咗喺度，三个女人望住阿伟明，赵伟明又望住佢哋，大家冇嘢讲。隔咗一阵，佢啲女人又开始讲嘢啦，吱吱喳喳。赵伟明就话： 我唔陪你哋啦，我做嘢，你哋自己坐啦。都唔知佢啲老公点忍受，讲嘢咁大声。但如果你一路唔走，嗰条尸点算呢？谂到呢度，佢唔放心啦，走去洗手间望下先。 老婆条尸仍然系瞓咗喺浴缸冇喐到，但佢对眼好似有意无意咁掘住阿赵伟明，两个人嘅眼神一接触，哇，心里边打个冷震，佢唔敢再睇啦，即刻闩埋道门出翻去，脑里边有好多嘅念头，点样处理条尸呢？斩碎佢，劈落大海，定系成个人包住，拎去郊外一把火烧咗佢呢？应该点做呢？突然之间， 佢听见客厅有啲好憎嘅声音，佢最憎嘅声音就系人打牌嘅声，噼噼啪啪，又嗌碰又笑又剩。咦，个三个女人自己开台，岂有此理？真系麻烦啊！咁咪有牌都唔走。佢坐咗一阵，咦，打牌嘅声停咗咯，然后几下脚步声行埋房门，有人敲门。 边个啊？赵先生，我啊， 系其中一个女人。你唔系叫我蹬脚系嘛？ 我唔舒服、啊，你哋唔好搵我蹬脚啊！你自己玩啦、 啊。嗰、那个女人就话啦： 唔系啊，唔系叫你蹬脚啊！你总之你出一出嚟啦。我都话我唔舒服咯。你叫我出嚟做乜啫？我又唔识打牌，我更加唔会同你蹬脚。你哋自己玩啦、啊。你打啦，唔好嘈我啊！唔系要你出嚟做啲乜嘢，唔系蹬脚。咁你做咩系啲我出嚟啫？ 跟住个女人就话啦： 唔系我要你出嚟啊，系你老婆叫你出嚟啊。 你讲咩话？你再讲一次。 我话你老婆翻咗嚟啦，我哋四个打紧牌。佢而家叫你出嚟斟茶，你听唔听到啊？ 赵伟明成个人好似跌咗喺个雪柜里边咁样，佢系咪乱噏噶？我老婆点会翻咗嚟啊？明明俾我碾死咗，仲点同你打牌啊？唔通佢哋整蛊我？但系佢哋冇理由知道噶。 我等等啊，我就出嚟。 冇几耐。打牌声又开始啦！赵伟明将个耳仔贴埋嗰道门听下，三个女人嘻哈大笑，高谈阔论，但系听唔到自己老婆把声，系咪呃我噶？佢蹑手蹑脚打开条门罅，贴只眼埋去睇下，除咗嗰三个女人之外，背住佢吓，果然有第四个人喺度打紧牌，由头发。到啲衫，到身材，都同老婆一模一样，冇可能噶。老婆已经死咗，佢哋咪揾个相似嘅人吓自己咧。但系点解要咁做呢？突然之间，嗰个女人抬头啊， 赵生啊，仲唔出嚟？你老婆催啦。 我好攰啊，我唔出嚟啦。喺呢个时候，佢就听到第四个人同佢讲嘢。佢听到老婆把声话：你唔出，咁我入嚟啦。然之后嗰个女人一零零个伸过嚟，果然就系佢老婆周美娟啊！赵伟明吓到叫出嚟，跟住即刻揞住自己把口。佢见到周美娟条颈有一条又红。又深的伤痕，就是被他碾死的时候留低，难道真的见到鬼？跟着他老婆再说，你是不是不出来啊？ 我入来的啦。 说完，四个女人一起站起身，好像要走入来一样。 没有啊，我出来了。 跟着他硬着头皮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有个女人就笑佢， 哈！你见到老婆见鬼咁嘅，系啊，人哋怕老婆啊嘛，你唔知咩？人哋一向都怕老婆噶啦，佢唔认啫嘛。 跟住周美娟就嗌啦：过嚟， 做咩事啊？ 我叫你过嚟，同我揼下背脊。今日我个背脊好酸痛。四个女人坐低继续打牌，赵伟明行埋去，好惊咁样喺佢老婆背度轻轻揼咗一下，大力啲，大力啲啊！你明唔明啊？赵伟明好嬲，佢唔记得咗呢个唔系佢平时嗰个老婆，呢、这个都唔知系人定系鬼。佢个拳头一下揼落去，大力啊嘛嗱，佢揼落去嘅时候，觉得好似揼咗块板咁，扑一声。 你唔系人嚟噶， 三个女人望住佢哋两个，其中一个话：你做咩咁话老婆啊？咩唔系人啊？叫你揼背脊唔使闹人啊嘛？事到如今，赵伟明唔理啦，好大声咁话：佢唔系人嚟噶，佢死咗噶啦！嗰女人笑咗上嚟话：点会无端端唔系人啊？因为我已经碾死咗佢啦！你系咪唔信啊？好，我又系洗手间攞佢条尸出嚟，然后佢疯狂咁冲入呢个睡房嘅洗手间，佢望到浴缸里边，点解乜都冇嘅？条尸咧？佢拧转头一望，四个女人已经企咗喺厕所门口，佢老婆笑住话：条尸咧？老公，条尸咧喺边度啊？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跟住佢老婆一步一步行埋嚟，点解？点解？如果你多啲关心我，肯听我讲嘢，你就知点解。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六？我听完个电话不停喊啊！当时你冇理我啊，你仲叫我收声唔好嘈住你，你记唔记得啊？点解我当时喊？因为我三个好朋友喺一次嘅旅行里边，连埋架车跌咗落去，一齐死咗嘛。所以我哋四个系同一类，只有你唔同啫。你而家明白点解啦？四个女人越行越近，佢哋身上嗰种味道好奇怪。赵伟明从来冇闻过咁难闻，好似死老鼠嘅味道。佢唔知点算，佢叫咗起嚟，大声到住喺附近嘅邻居都听到。后来警察问翻其他人，佢哋只系识答唔知道，净系听到阿赵生里面大声嗌，跟住就静晒啦。赵伟明最后变成一个唔识讲嘢、应唔到人嘅，我哋俗称癫佬，只能够喺精神病院度过余生。但系间中啲护士都会听到佢喺度嗌：唔好企埋嚟，唔好埋嚟啊！唔关我事噶，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唔好埋嚟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关专家提出要逐步放宽措施的建议时话，本港首剂疫苗接种率啱啱超过九成，同专家指超过95%的接种率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形容限定超过95%的接种率才放宽措施是自绑手脚。他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提升本港疫苗接种率。林郑月娥又澄清，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在3月26日进行全民强制检测。网上流传的方案并非政府会执行的细节，他会争取在未来几日向全社会交代全民强检和各项措施的最新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应该朝着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95%的目标推进。他认为如果疫苗接种率达标，可按部就班解除社交距离措施，起初集中经济活动方面，例如商场或食肆，在高疫苗接种率的背景下加上疫苗通行证措施，是时候可以复常。他又认为不能每日只公布听日有什么措施，负责任的做法是预告未来三个月至到半年怎样安排防疫和复常时间表。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如果健康的成年人感染后产生的抗体水平相当高，如果长者或者住在院舍有长期病患，即使天然感染后抗体水平未必很高，因此建议这些人在三个月后仍然需要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政府上午大约11点完成青衣长亨村亨怡楼围封强检行动，大约1317人接受检测，发现61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派员到访大约750户，当中6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朝早到中央援建的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视察，他话设施将提供550间房间，合共1600个床位，大约1/3面积将用作长者隔离和暂托中心。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是中央援建的第五个项目。李家超到场后先和中联办官员和建筑商开会，之后到两个隔离设施房间参观，其中一间是由组合商打通合并，成为一间有12张医疗床的房间。长者暂托中心会由社署负责，再物色营运者营运，将会安排照顾员和医管局的医护团队驻守。李家超预计长者暂托中心会在4月投入服务，至于一般隔离设施今日就开始接收确诊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沿岸有雾，下周初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0点，升1,163点，成交金额1,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8，升20.8。美团是156.4，升了16.4。恒生中国企业74.08，升4.58。阿里巴巴99.9，升9.2。盈富基金21.4，升1.16。

好啦，以下落嚟咧就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沙田龙亨村、卫心楼、屯门宝田村第六座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好，12:40啊，27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3%啊。逢星期四咧都会有呢个职业安全剧嘅，咁我哋听完个剧，翻嚟再继续我哋节目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 ，Hello， 师分奔神。 喂，莫你咩事咁高兴啊？ 今日啊，话晒都系我哋第一次落沙井嗰度实习咯，梗系兴奋啦、啊。 哇，你冇嘢呀嘛，落沙井你都咁高兴。 咪係 咩呀，你哋呀唔觉得去啲黑蒙蒙嘅地方嗰度做嘢好刺激好好玩嘅咩？就好似去咗主题公园呀玩嗰啲乜嘢洞穴探险之类咁，好兴奋喎、啊。 乜你咁样諗嘢嘅？任何被围封嘅地方，例如地下污水渠呀、啊、储槽、沙井、水缸、沉箱、隧道、密室、窝炉等等，都被定义为密闭空间㗎。 嗱，由于密闭空间里面呢就可能存在有危险嘅气体，包括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同其他易燃气体喎。嗱，另外氧气含量不足啊、高温啊、潮湿啊，以及呢个空间狭小等等不良条件构成嘅工作环境咧，系有机会对喺里面工作嘅工友造成严重又或者系致命性嘅伤害噶。啊，例如 得啦，例如有机会中毒、窒息、烧伤、中暑、瘀溺等等啊嘛。所以咧喺密闭空间工作之前，以及喺工作嘅期间，一定要做足预防措施啊嘛。你哋两个真系当懵嘅咩？我梗系知啊，喺密闭空间里面工作嘅时候，潜在嘅危险啦。 嘿，点知你啊？见你咁高兴，仲将佢谂成主题公园添。 我啊，虽然咁讲啫，但系啊，点可以相提并论嘅咧？因为啊，每名进入啊密闭空间工作嘅工友，都必须要核准嘅工人嚟噶，有足够嘅能力喺密闭空间入面做嘢，而且啊，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咧，亦都必须要做妥所有嘅安全措施噶嘛。 啊，咁不如你又讲下有啲咩安全措施啊？ 嗱，唔好諗住蝦，我唔識啊。首先就係要進行風險嘅評估，喺進入密閉空間工作之前，必須要由合資格嘅人士對空間嘅內外環境以及工作時可能遇上嘅各種危害進行分析同埋評估啊嘛。 即係一做完風險評估就可以入密閉空間開工㗎啦。 喂，斌臣，你考我唔到噶。除咗要就住风险评估内容作出嘅相关消除危害措施，例如测试空气啦、提供先锋外，仲要风险评估啊，仲有啊，要等埋张工作许可证先可以开工啊。 啊，你又真系识噶，连要等埋张工作许可证都知。为咗确保所有安全措施都已经做过检查，工作人员必须要领取工作许可证之后咧，先可以入密闭空间里面工作噶。 嗱，到我又问翻你两个啦，咁你哋两个又知唔知点样去处置张工作许可证 啊？啊，等我答你啦。嗱，工作许可证咧系确保进入同埋工作于密闭空间里边嘅工人嘅安全同埋健康嘅一种方法嚟嘅。嗱，工作嘅时候咧就需要连同风险评估报告张贴喺密闭空间入口嘅多眼位置。话时话，嗱，就算事前咧系做足呢一个风险评估，但系意外嘅嘢讲唔埋噶嘛，有咩方法系可以将受到意外嘅影响啊减到最低呢？ 示范我梗系知啦，当然就系啊，仲要制定同埋实施紧急嘅应变措施啊嘛。为咗减轻意外对工作人员造成嘅伤害，紧急嘅救援同埋应变措施系必须要预先准备好嘅。嗱，斌臣，你又知唔知有啲乜嘢嘢嘅应变措施要做啊？ 我知道，例如要预先提供有效嘅视听警报系统同埋通讯方式、紧急联络电话、救援装备，例如有。 有吊重机的开脚式三脚架啦、安全吊带啦、救生绳啊、担架床等等。当做齐以上的相关措施，做好风险评估之后呢，有工作许可证，有埋紧急应变措施，工友就可以入密闭空间开工啊嘛，系嘛？ 劲喎，斌神！不过仲争一步啊，就系、是、核准嘅工友要佩戴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有安全带、安全帽、防滑鞋、护眼罩等等啊。 平时工友咧喺棚架上面进行高处工作，咪要将条安全吊带绑喺稳阵嘅牢固点嘅。咁进入密闭空间做嘢嘅工友，佢嘅安全吊带另一端又应该点样处置呢？ 嗱，条安全吊带咧系要同一条坚固嘅救生绳连接噶。救生绳嘅另一端可以考虑连接喺密闭空间外嘅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或者由另一名嘅工友拎住，企喺密闭空间嘅外面。 哦，原来咁样嘅。喂，咁系唔系求其揾个人拎住条救生绳都可以嘅咧？吓， 梗系唔得啦，师范。呢、這个人咧应该系要有足够嘅体能，即系要有救力器嘅人啦。万一有啲咩意外发生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咧都可以将密闭空间里面嘅工友拉翻出嚟啊嘛。所以咧，斌神咧咁细小就一定搞唔掂噶啦。呢、這、一个嘅责任咧系非常之重大噶，唔可以求其揾一个人去负责噶。好啦，唔讲咁多啦，够钟上堂啦，你哋行得未啊？ 密闭空间工作危机多，准备功夫要做妥。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好好爱他。 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请可留下，你亦记得。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如线。 好啦，仲有九分钟眼就一点钟啊！听完呢一个即安剧，咁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浮人啦吓，马老师，系啦吓。今日咧，我从一篇文章谂起你，又从你谂起一篇文章，因为马老师系我哋节目嘅男神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呢篇文章佢就细数香港嘅吓嘅男神啊，过去三十年嘅十大男神，咁系争你个名啫。佢可能漏咗，佢冇理由唔摆嘅。 唔系，如果系三十一年嘅话，就应该系佢啊。系啦，就争一年系咪啊？佢讲细数三十年啊嘛。 2023年 系啦。咁十大男神唔知大家即系每一个人嘅审美眼观唔同啦，咁啊睇下你同唔同意啦吓，系啦，咁啊可以细数下呢个十大男神。咁啊，阿冠希啊，梗系有份啦。第十位就系陈冠希先生。你妈妈 陈冠希，佢啱啱入嚟娱乐圈嘅时候咧，我系访问过佢嘅。嗰阵时系佢唱歌嘅，咁就同佢做访问嘅时候，讲真，真系非常之 青靓白净， 青靓白净， 冇错。 同埋就系有少少外国嘅一啲咁嘅感觉，似你个细佬咁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佢系吸引嘅，系啊，问心喺当时嚟讲 都同意嘅。 我作为姐姐吓， 第九位吴彦祖。彦祖有性格，我话佢有性格吓，即系佢系亦正亦邪嘅。咁当然佢唔会丑样啦，但系就靓唔靓啊？李德裕就话麻麻地。 系啦，佢唔系我杯茶咯。 阿马思云点睇？ 早期嗰啲电影我几中意嘅，系咪有一个《紫玉风暴》啊？如果我冇记错，好早有金国亮。 金国亮先生，我都系《紫玉风暴》。 咁你系中意套戏定觉得佢靓仔咧？而家讲紧佢靓仔。 佢嗰套戏系令我眼前一亮嘅。 嗯 ，OK。咁佢有佢嘅性格嘅，系咪？如果唔系唔会走红啦。第八位咧就系霆锋啦。霆锋咧就系啊靓仔嘅，同埋而家我觉得佢老咗，唔可以话老啦，即系 越嚟越有味道， 好仲靓仔咗添。 嗯哼，呢个我同意嘅。下一位咧，下一位系边个？下一位系边个？ 呢个乌鸦飞入嚟嘅， 我唔敢窒佢啊！系 下一个咧就系郑伊健啦，第七位郑伊健。 郑伊健，郑伊健，我就觉得可圈可点嘅，因为我觉得佢把头发帮得佢好紧要。因为若果佢剪短咗头发，佢系第二个人嚟嘅。 咁佢长头发真系好靓仔嘅， 系嘅。因为其实真系长头发能够靓仔嘅男仔又系少嘅，所以我觉得其实佢个把头发唔能够剪咯。 马老师，你学下佢啊，不如你都留长头发啦。 唔得啊！我都话我啱啱早几日去剪，差唔多两个月啦。哇！我觉得核突到我真系想。 明白明白明白，唔紧要，我哋接受你吓。好，下一个咧就系古天乐占第六位嘅。 啊， 古天乐一晒黑咗之后，净系即系杀手啊，女性杀手。 但系好笑嘅，佢晒黑嘅原因咧，只不过一个啫，佢唔想化妆啊。 哦，系咩？ 系啊，佢唔想化妆，所以咧佢就佢晒黑啲嘅话，你咪唔使上妆咯。系啊，但系就竟然就成为咗佢嘅一个特色咯。 其实仲有一个人艺人都系晒到好黑，都系佢标志。 刘青云、 林子祥， 哦， 都系经常晒到好黑，都系晒到好黑。系啊，晒灯啊，呢全部都系啲色系唔同啲噶。好啦，第五位 Aaron 郭富城，靓仔啊，跳舞又好，唱歌又好， 我同佢嘴过嘅。 系咩？边套戏啊？ 誓不低头。 哦，我唔知道、啊。 誓不低头拍第一场，我哋就系拍呢、這个喺、游艇上边嗰度，成班人喺度玩、 哦。 我就记得噶，系啦，我就系同佢喺个游艇，大家喺度玩嘅时候咧、哦，就系、是、我哋系有呢一个嘅 kiss。 我净系知道你话 誓 龟嘴过。 誓龟亦都有，系、啊，所以我都嘴过好多呢一个圈里面嘅 好一 餐， 好一 餐嘅，大家咁话啦。 啊、有咩 comment？ 唔同吓， 唔好讲咁多英文啦，你英文太深啦，咩 bouncer 嗰啲，我哋唔识啊，咩 comment 嗰啲唔识。 有咩评价？ 拍嘢其实你好难，真 系 系 啊， 慢慢去系啦，我觉得唔 又唔 系 真系 爱 情 吓、啊。 第四位呢、這个黎明，同样都系一个靓仔嚟噶 黎明哥哥啊，哦，都可以咁讲嘅， 绝对 系 靓仔。第三位阿发哥，发哥唔单止有靓仔，好似系性格、演 技， 哇，真系 人品 水匹敌，冇错啦。好， 冇得输。 再数第二位梁朝伟，电眼男神，电眼男神，冇人话 no 噶啦，一定系噶啦。 系啦，如果你讲嘅话，即系梁朝伟，我觉得即系喺我心目之中吓，呢、這、一个 list 里面咧，我会系数佢系我心目中嘅男神咯。点解咧？我真系有一次咧系近佢。嚟俾佢电亲嘅，嗰次咧就系去做呢个太阳计划，我好记得佢嗰年咧就系戴咗有一顶好似童军咁样嘅嗰啲叫咩雷鹏帽啊， 系冇错， 系啦，你谂下。 啊，背灯帽， 背灯帽啊，哦 ，OK， 啊，雷鹏系一个眼镜，系、嗯，对唔住，系啦，就系、是、嗰种咁样嘅帽，咁跟住咧就系、是、你会觉得佢好特别，因为咁热，佢戴一顶咁样嘅帽。而且就是襯一件咧，就係我哋嘅太陽計劃嘅 T-shirt。咁嗰陣時候咧，佢仲要係著一啲咧，即係好闊袍冷誒冷，即係嗰啲唔係話即係好梯嘅嗰啲褲啦。即係嗰個係佢先 carry 到嘅， 冇錯。 好啦，咁跟住我就哇，我直頭係完全係個心噗噗跳，我就走埋去同佢講。我仲記得嗰陣時候係攞住一個嗰啲紙嘅嗰啲唔係嗰啲攝影機、 哦， 我就走埋去同佢講，我就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佢可以啊，跟住咧佢就攬住我，跟住咧就係耷低少少頭，隻眼咧直頭係放電，咁跟住咧就影完一張相之後，咁跟住就話得唔得啊？咁我就完全成個人係硬曬啊！翻、到去哇，呢一張相洗翻出嚟之後嘅話咧，你簡直係覺得佢就係黐線㗎， 集郵集郵 洗啊！ 好啦，至於第一位當然就係我哋。好挂住嘅 Leslie 张国荣， 呢、這个又系冇得 谁与争锋，系咪？ 冇错， 好十大男神啦、啊， 都觉得正 吓，净系争你一个啫，阿马超强吓、啊。好，时间差唔多啦，晏昼一点，我哋嘅节目听日星期五啊，咁就马老师咧、哎、洗定个 pair 啦，下个礼拜翻嚟啦，系咪咁讲嘅？好似唔系我， 洗定个 pair 咧，就逼佢而家坐紧监啦，系咪？仲有话你爬饭嗰时候爬埋最后尾嗰饭，系啦，出门口嘅时候话唔好望转头。 OK， 好啦，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ir midst. But now they're it. Have you seen the well-to-do up and down Park Avenue on that famous thoroughfare with their noses in the air? High hats and arrow collars, white spats and lots of dollars, spending every dime for a wonderful time.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ifferent types who wear a day coat, pants with stripes and cutaway coat, perfect fits, putting on the Ritz. Dress up like a million-dollar trooper,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Come, let's mix where Rockefellers walk with sticks or umbrellas in their midst, putting on their Ritz. Up like a million-dollar trooper,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Putting on the Ritz.